是我最痛的伤害，忘不掉那夜雨中等待，现在的你却要选择离开。痛的心这些。